K 歌之王啊，好啊。唱歌呢家嘢我最乐意噶啦，落咗嚟。 我唱得不够动人，你别皱眉。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，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。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，还能凭什么拥抱？若未令你兴奋，便宜地唱出写在情歌的性感，还能凭什么？要是爱不可感动人，俗套的歌词煽动你恻隐，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？来吧，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，如从未听过，誓言如幸福摩天轮，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，爱爱爱爱那么多，将我漫天心血一一抛到银河。谁是垃圾？谁不舍我难过？分一丁我赠我。 你哋啲声真系好听，都要唱啊唱，好好听你哋唱歌。 我只想跟你未来。 哇！你做咩跟咗我？你跟我跟咗你。 不要难过，抱住我手，我只得千语万言放在你心，比渴望地老天荒更简单，未算罕有。从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，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，如从未听过，誓言如幸福摩天轮，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，爱爱爱爱那么多，给你用力作二十首不舍不弃，还附送你爱得过火，给你卖力作二十首真心真意，迷高峰都因我动容， 无人及我，你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你？我只想跟你未来浸在爱河，而你那颗欠缺得不能绝，绝到用叫我。 原来香港好多人即系唱歌啊，劲啊！ 你知唔知好好玩噶？即系对住一个人咧，喂，做咩？哇！哇！我咁重你都咁啊！你几个大啫？多谢多谢。你班争啲讲粗口添。熟嗰啲 只 系咁噶嘛，你明唔明啊？ 谷水再来也许要天上断嘴，再回头你不许，如曾经不倒退，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？